你很快有了新恋情，我有点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有人陪你。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。我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嫉妒，有些安心。关上一扇门，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，那就是你。在下一个秋天来临，我去年同样月圆之际，谁会陪你？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，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？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。闭上眼睛不看见你，我也想忘了你，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。秋天别来，秋天别来，我还没 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像是电影

求的幸福，即使不在远处，它就是你现在一直走的路。就在启程的时刻，让我为你唱首歌，孤独时候要记得想起我。等到相遇的时刻，我们再唱这首歌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。不管怎样的时刻，请你记住这首歌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。未来怎样的时刻，请你记住这首歌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。 就一时放青春，可以凝视美。 像人生黄金档位，干燥人群调配的中央。幸福是高山的云，有用得了渴望达成的目标。哦，加勇气一起扬，这滋味新鲜燃烧，所有的大志已难得值得好，每一刻你为我喝的幸运草。天真没有什么不好，至少不会堆积烦恼。谁说我要不时候味道，让我发抖，温柔攻击你要接招。哦，爱情像人生黄金档位，干燥人群调配的中央。幸福是高山的云，有用得了渴望达成的目标。哦，加勇气一起扬，新鲜燃烧，所有的发展依然都值得好，每一刻你为我喝的药都变成幸运草，勇敢的味道。我到处东装西捧，没事头上中一包，哦哦中一包，悲伤的莫名其妙，下也不怕，吞下了幸福的药草，度过了病匆匆之后。爱情像人生黄金档位，干燥人群调配的中央。哦哦，幸福是高山的云，有用得了渴望达成的目标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第三届山野菜采摘节欢乐来袭，蕨菜、曲麻菜、金针、山芹菜、山韭花、哈拉海等20余种山野菜等你来采摘，还有阿斯哈图石林的惊心动魄，达里诺尔湖畔的碧海银滩，沙地云山的苍翠挺拔，乌兰布统大草原的多姿多彩。这个夏天，让我们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来一场美丽而神秘的原生态之旅吧。 缤纷亲子吃喝玩尽在北京嘉里大酒店佳品餐厅，熊猫家宝和糖果姐姐陪伴小朋友们品尝儿童自助餐，儿童探险乐园各式亲子活动畅玩乐翻天。85652088，85652088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发工作，放前程无忧。 原来你这样

烟消云散的往昔，多期待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这个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方向，相信却又不能忘，放不开魂牵梦系，爱的你无处说凄凉，回首灯火已难删除，是否还有你？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，不能够留谁有难分，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，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说起来人生的步步风尘，不能够留一点回忆，谁有难分已无可追寻，烟消云散的往昔，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，要和你我永远不提，三回又相依要留在心底，陪我一路到天涯。

在心上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像风啊一样，你缺少了安全感，你让我多么难堪，却还是一样把我伤。想明白为何对我那么冷淡，又回来故事会不会是这样，明知道你不会再回头看，我还是一直以为，一直以为有希望。像风的一样，我想你就你心上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还是一样把我伤，像风一样，越想你就越心伤，我多么爱你，却难逃你的魔掌。 只放在心上，后来呢喃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，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，谁否也爱着他，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他开始飞翔，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开始那么短，一直疯 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，只是那时的他是因为你开始飞翔。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还是那么短，